Thank you. 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 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林姆斯基格萨科夫的交响组曲《天方夜谭》。

Thank you.

今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